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唐三的右手切上了风啸天的右手，风啸天手腕一翻，尖利的狼爪已经抓住了唐三的手掌。他拥有的是兽武魂，对自身的增幅显然要比唐三这个气魂师强得多。可当他的狼爪抓住唐三的右手时，风啸天却有些意外。他深信在等级相差无几的情况下，唐三的手是会伤在自己手中的。但是当两个人的手掌真正接触时，风啸天却发现了异样。 他的手银白如玉，却比钢铁还要坚硬，我的狼爪在他手掌上刺出一连串的火星，却没能留下一丝痕迹。 狼爪反震带来的疼痛令风啸天心中凛然，他再次发动了自己的第一魂技。事实证明，风啸天的选择是正确的，唐三的玄玉手已经扣响了他的脉门。如果风啸天反应再慢上一拍，这只手落入唐三的玄玉手中，那这场比赛立刻会失去悬念。五道风刃爆发，两人之间的距离实在太近，在手掌内爆发的风刃令唐三的玄玉手上爆起了一连串的铿锵脆响，身体瞬间分开，唐三和风啸天同时退后。而就在这时，一根蓝银草也悄无声息地从风啸天的脚下蔓延了过去。唐三刚一沾地，身体就已经再次弹起，他根本不给风啸天缓过来的时间，倚仗着无比坚硬的玄玉手，在鬼影迷踪的帮助下，他再次切近。这一次他是整个人朝着风啸天怀中撞了过去。风啸天此时心中的震惊无法形容， 没想到唐三的肉搏能力竟然强到了这种程度。不行，一旦被唐三奇劲发动攻击，那我就真的一点机会也没有了。 危机之中，风啸天的反应奇快无比，身体猛地后跃，一瞬间就拉开了两人之间的距离，不但闪躲开了唐三的攻击，也在坚不容发之际闪开了蓝银草从下而上的缠绕。 好快的速度，强攻系魂师的攻防能力再加上敏攻系魂师的速度，难怪他会那么强。 自从明白了武魂的真谛，想通了自己心中的那些疑惑之后，唐三的攻击方式和以前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为一名控制系魂师，他的魂技几乎都是用来控制敌人的，但他也是唐门弟子，唐门的武技难道比他那些魂技差吗？现在虽然不能使用暗器和毒药，大大削弱了唐三唐门武技的实力，但唐门那些能力却都要实用得多。至于他那些控制的魂技，却要好钢用在刀刃上，不用则已，只要用出就一定要有的放矢，给对手以最沉重的打击。风啸天已经不再犹豫，经过短暂的试探，他发现作为强敏双系战魂师，竟然很难在肉搏上从唐三身上占到便宜。因此当风啸天退后的同时，他身上的第二魂环和第三魂环同时亮了起来，一双巨大的青色翅膀从风啸天背后舒展开来，青色光影在他背后凝聚，正是疾风双头狼的模样。在那庞大绚丽的光影衬托下，风啸天腾空而起，背后翅膀只是一次拍打，他的身体就已经扶摇直上，升高到了距离地面50米的距离，那正是唐三蓝银草无法企及的距离。看到这一幕，史莱克学院众人的脸色不禁都变了。在以前的比赛中，神风学院虽然有不少队员都能够飞行，但风啸天从来没有飞过。此时他突然升入空中，在魂力足够支持的情况下，显然已经将自己置于不败之地。唐三不使用暗器的话，似乎很难对他造成任何伤害。看到风啸天突然飞起来，唐三却并没有惊慌，一边盯视着对手，一边缓步移动到比赛场地中央。风啸天双翼在空中轻展，凝视着下方的唐三。 唐三，你比我想象中还要强大，但是无论你如何强大，我今天也一定要战胜你。下面我将用我自创的魂技向你发动攻击，小心了。魂技名曰疾风魔狼36连斩。 来吧。 自创魂技四个字无疑震惊了全场。要知道，自创魂技虽然不能像魂环赋予的魂技那样能够自然成型，但凡是能够自创魂技的魂师无不是精彩绝艳之辈，自创魂技都是结合自身的情况而出现的，因此它也更为实用。 背后的双头狼光影渐渐地与风啸天的身体结合在一起，那是他的第二魂技双狼附体。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攻防敏都会提升 50%， 再加上他的第三魂技疾风双翼已经令他的状态提升到了绝佳。也只有在这两个魂技的辅助之下，他的自创魂技才能够发挥出来。从某种角度来看，他的自创魂技绝不比他本身的第四魂技要差，而且消耗的魂力还要更少一些。长啸中，风啸天动了，他的身体宛如流星赶月一般从天而降。奇异的是，他那展开的双翼的庞大身体在下落过程中却没有发出一丝声响，弥漫的青光全部内敛。此时的风啸天全身与双翼契合成了一个完美的角度。没有声音代表什么？代表风阻对他的影响更小。只有他这样的风属性魂师才能够如此正确地从风中找到最好的下降通道。双翼边缘的风锐在阳光照射下闪耀着悠悠青光，那所谓的疾风魔狼36连斩显然是从这双羽翼上发出的。蓝银草冲天而起，化为无数藤蔓，直接缠绕向了从天而降的风啸天。风啸天看上去一往无前的动作在空中精妙地略微偏转了一下，在即将接触到蓝银草的一瞬间改变了方向，翼上光线，蓝银断折。那些缠绕而去的蓝银草竟然一点也无法阻挡它的前进，纷纷被割断，直奔唐三而来。唐三做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动作，双拳挥出，同时轰向风啸天双翼的起点肩膀。在下击的一瞬间，风啸天的双翼就与手臂融为一体，这也是他那双翼攻击会如此强大的重要原因。 我倒要看看你那双手究竟坚硬到了什么程度。 眼看唐三双拳击来，他身体略微调整了一下，肩膀奇异的收缩几分，令双翼的风锐迎上了唐三那闪烁着银白光芒的拳头。轰的一声，风啸天身体冲天而起，唐三双手毫发无伤，而风啸天也在他那第二魂技双狼附体的增幅下并未受创。痛入骨髓的感觉令风啸天的目光变得怪异，他很清楚自己的36连斩曾经轻松切开了一米厚度的花岗岩。风啸天被击飞，唐三也并不好受，他的双脚完全没入地面之下，脸上升起一层淡红的色彩，血气上涌。两人心中的思绪都是闪电般掠过，借力飞起的风啸天并没有像唐三想象的那样再入高空，身体只是在空中一个大转身，右翼就再次劈了下来。这次下劈，风啸天的单翼在空中连闪，不断变换着轨迹，就是要闪躲唐三的双拳。拳头坚硬可不代表身上坚硬， 如此强横如铡刀的利刃要是落在身上，恐怕 唐三的双眸中多了一层紫金色的光芒，只是静静地盯视着那挥落的羽翼。就在羽翼距离自己不足一米的时候，他的双手才再次抬起，又是同时轰了出去。砰的一声，风啸天带着不可思议的眼神再次飞了起来。 为什么在我竭尽全力的控制下，唐三依旧能够找到我羽翼下击的位置？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又哪里知道，出身唐门的唐三眼力根本不是这个世界的人所能相比。别说是他的羽翼利刃，就算是从四面八方同时飞来的无数暗器，唐三也能够一一击落。风啸天在吃惊，唐三也同样在吃惊。 风啸天这第二斩落下来，虽然只是单翼，可实际上这一击却比之前的一击力道更大。 风啸天身体在半空旋转一周，双翼循环下击，发动了第三斩和第四斩。唐三也同样用自己的玄玉手接住了这两记斩击。事实证明，唐三的判断是正确的。风啸天的这两次攻击一次强过一次，虽然增加的力道都不大，但唐三的双臂已经有些酸麻了。他的玄玉手毕竟还没有修炼到极致，对手连续数次强攻令唐三手掌上也是一阵刺痛。唐三突然笑了，接下四击的他小腿已经没入到地面之下。 之前风啸天说过，他这疾风魔狼斩一共有36下，按照眼下的情况来看，他不但攻击的力量越来越大，攻击的速度也在随之增加，速度与力量成正比。他这自创魂技的最大特点就是利用速度和重力来不断增强自己的攻击力。虽然风啸天能够完成这36斩， 但到了最后，如果我真的能一直硬接下来，恐怕他的羽翼也会因为力量太大而折断。 风啸天的魂力比唐三强上两级，再加上这样的增幅，唐三又怎么可能接得住他的攻击呢？此时风啸天身体周围已经爆发出了极其恐怖的锋锐魂力，就算唐三想在他身上发动自己的第二魂技寄生，也不会有任何效果，哪怕是第三魂技蛛网束缚，也会被他不断增幅的利刃给切割。现在唐三能怎么办？释放八蛛矛和对手硬拼吗？不，唐三没有那么选择。风啸天的攻击令唐三想起了一些往事，想起了在自己能力序列中已经有些时间没有使用过最不起眼的一个。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